家庭真可爱，美丽情节又安详，父母儿女很和气，身体健康乐融融。虽然没有好花园，月季风线常飘香，虽然没有大井塘，冬天温暖夏天凉，可爱的家庭啊，我不能离开你，一切恩惠比天长。 真可爱，美丽情节又安详，父母儿女很和气，身体